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 群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好明显就因为较早时啊，呢个教育局嘅分区主任警告啊，香港嗰啲中学校长唔可以俾佢哋嗰啲中学生去参与庆祝任何美国国庆嘅活动，因此咧系成为国际笑话式嘅新闻。咁相信咧系有人因此咧系孭咗个大祸。咁于是咧呢位女局长咧，是最近这两日呢就有少少的发烂渣，就话佢只不过是提醒一下对于这个叫不可以是参与庆祝国庆。你们呢那些传媒尤其是有些海外的网媒呢就叫大肆炒作。咁佢又提到在中国香港特区那些学校北上交流，佢话有人呢是患了肠胃炎，佢认为只不过是个别事件，你哋嗰啲网络啊、媒体啊又大肆炒作。佢就反问：咁系咪即系话你唔想啊吓嗰啲学生去大陆嗰度交流咧？嗱，呢个蔡若莲局长呢番说话可以讲话相当之滑稽啊！至少咧吓佢自己都承认啊，呢个叫校长唔可以啊，系俾在校嘅学生参与美国国庆嘅庆祝活动系有咁嘅事，有咁嘅事咧。你就俾香港啊嗰啲媒体登咗出嚟，然后今日嘅世界系网络数码啊全球连通嘅世界，你登咗出嚟就全世界都有权啦，系作出反应同埋评论。佢就认为叫炒作。嗱，呢啲中文啊嗰个炒作啊系咩意思啊？就算系炒作又如何啊？是因为呢件新闻呢嗰个荒谬程度啊是人类喺教育史上从未见过。咁英国嘅卫报咪又系刊登囉。係咪而印度印尼嘅报纸啊都刊登囉。係咪啊咁你系咪想话伸隻手系摇佢啊系控告呢啲报纸啊海外啊嘅媒体去炒作呢？炒作系咪刑事罪行呢？中国国安法咧，呢个香港版啊，系咪要修订？系加翻一条，除咗软对抗啊之外，炒作啊，亦列为软对抗嘅一种咧？点样为之炒作咧？系要用几大嘅火候炒到热成点咧？系作到窿唔窿咧？嗱，呢啲系中国式嘅思维啊，就系嗰种用中文谂嘢，同埋妄图用中国语文系制定一本现代化嘅法律啊，嗰种虚妄系咪啊？咁佢又话，有啲学校咧去大陆肠胃炎啫，系嘛？个别事件有一间咧系有几个女生去到大陆咧，喺呢啲交流团嘅时候啊，系被四名啊自称公安嘅中国男子咧系围住嚟性骚扰。令到四个女生咧系大为恐慌。喂，呢啲咧系算唔算炒作咧？今日世界咧儿童嘅权利啊系空前获得保障噶噃，系嘛？给19岁的你嗰套电影咧喺临近公映嘅时候都有啊一个其中嘅女生咧话因此而抑郁啊，系经唔经过炒作之后搞到成套戏冇得上咧？何谓炒作咧？是南京大屠杀又算不算个别事件呢？是为什么炒作到今日呢？是吧 ?Donald Trump 啊 ,Elon Musk 啊，这些一句半句的说话为什么又全球炒作呢？现在我告诉你，现在又炒作一样东西了，但是中国都未出声啊，那些喉舌炒作什么？就是2025年7月3号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就纪念李克强诞辰70周年。这篇文章呢就当然是官方名义上呢就是共产党的组织的规矩啦。一旦有这些常委级的他们的领袖是死亡之后的奉十那个大庆不是大庆就是纪念忌日呢，就通常呢是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的。那么李克强呢在2023年呢是神秘死亡。但两年之后呢，那么原来他那个叫70忌神。本来呢 需唔需要纪念呢？我认为就两睇，因为呢距离佢死亡啊嗰、那个日期啊太近。通常啲你话话纪念呢个陈云啊呢、这个邓小平系嘛、那个忌神100周年或者逝世120周年。因为陈云同埋邓小平呢离而家呢一代呢就已经相当之遥远。因为去过去咗好多时间好耐，所以需要重温。而李克强呢生前冇乜嘢特别嘅思想。啊！佢亦都係一個其實用今日嘅標準係相當之平庸嘅人。啊，雖然咧係冇乜嘢做過啲乜嘢嘅壞事，但係咧亦都不成為一個以中國嘅標準咧係傑出嘅啊第一代嘅無產階級啊革命家諸如此類。咁啊死咗先兩年，係是否需要啊？就喺佢70命壽啊啊嗰一日有紀念咧？但係亦都有人認為。其实唔止噶噃，你应该咧系凡亲纪念一个咧系所谓嘅老领导人啊，呢啲特别嘅日子咧，应该举行座谈会，应该有人发表讲话，嗰、那个仪式规格系隆重啲。但系点都好，呢一篇长嘅文章里边系讲到李克强之种种，就可以咧系由中国语文嗰个角度去窥探而家喺政治上发生啲咩事啦，系咪咧，阿鲍生？ 系咁啊！呢篇文章咧，咁喺呢个时候咧出嚟，当然引起好多人嘅猜测啦。咁亦都系估计咧，会唔会系风向变咗？咁但系大家咧可能会觉得，呢个又系太过敏感啦。啊，因为咧一篇咁嘅文章咧，就真系唔代表到咧政治上有乜嘢突变嘅。咁啊，呢件事咧，有另外一个媒体咧，网络嘅媒体咧，亦都有一篇咧，悼念。李克强嘅文章，咁但系呢篇文章咧就又不能够再阅读喎，咁两者咧好似有啲矛盾，咁所以咧而家咧呢个咁嘅悼念李克强呢、这个官方嘅文章咧喺网络上边咧引起好多人嘅研读啊，但系咧我都觉得咧就唔需要过度解读住嘅，其实呢方面咧，因为我相信啊。就算是啊，而家两边嘅势力啊，或者唔同嘅权力斗争咧，依然喺度进行紧。咁啊，互有呢个动作，亦都咧互有一啲即系叫做胜负。咁啊，你可以话系未能定案啦，因为我哋喺之前亦都讲过，讲到里边咧，即系有个叫做会议里边嘅规则嘅条例嘅颁布。咁呢啲咧，究竟系咪又代表咗咧？某大人物的权力呢就不能够再集中或者不是定位一尊呢，那这些呢我们都要看看进一步呢有什么实际上的政策的改变、才能够去确认呢究竟是不是有这些权力的更替咯。 权力的更替呢言之尚早，只不过正如我们这几个月、是尽于蛛丝马迹呢是理性推敲，是中国呢是应该发生的一些事。就这篇文章来讲呢是李克强。嘅紀念咧，佢我哋正如講到，唔好睇佢講咗啲乜嘢，係睇佢冇講啲乜嘢。呢篇文章咧係湧湧數千字，最大嘅特徵就係13年以來，中共啊嗰個政治生活咧都係俾一個人嘅名咧係籠罩住全黨全軍，如果唔係全國嘅話，嚇咩叫定位一尊啊？一锤定音啊，是以某某人为核心啊，啊嘅嗰个外交思想啊、经济思想啊，是某某人啊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啊，甚至喺旧年系嘛，系曾经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咧改革家习近平啊，记唔记得啊？旧年定系前年啊？喺香港嘅親中喉舌啊，都曾經傳聞轉載，但系咧出現咗一兩日，突然間咧就落咗架，係嘛？係舊年嘅事，應該叫改革家習近平啊，係嘛？點解話佢係改革家咧？呢個係耐人尋味嗱。咁而家咧呢一篇文章，我哋睇唔到嘅咧就係佢絕大多數嘅篇幅，由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咧都係只講李克強，佢冇提到另外一個人。嗰、那個人咧就現任嘅總書記，本來咧就冇乜所謂。如果而家咧係胡錦濤、温家寶當政嘅時代，又或者江澤民、朱鎔基嘅時期咧，你唔提嗰個總書記，唔畫龍點睛，段段都要咁樣講佢咧，係都叫做正常。因為嗰陣時咧，嗰個總書記嘅職能啊， 同而家呢十三年，而家呢一位系唔同。嗰阵时咧系叫做所谓九龙治水，你记唔记得？九龙治水咧就系胡锦涛虽然系总书记，温家宝系总理，之但系咧一个政治局就九个常委，就声称就各有分工，个个都系强势。例如周永康就管理政法系统，李长春就管理咧呢个叫文艺啊思想啊。另外仲有嗰啲张高丽等等就副总理系分管呢样分管嗰样。嗰阵时系冇话过系胡锦涛为核心，又或者咧系以胡锦涛思想为指导全党嘅唯一绝对工作方针。系嗰阵时冇话到以胡锦涛为核心嘅总书记，只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嘅共产党领导集体。嗱，以今日嚟讲，所以你要悼念李克强七十几神嘅话，亦都应该由头到尾，起码系要有四五处系要提到而家做紧核心嗰个人。但系咧，佢系冇嘅，全篇咧就系全部系李克强咧系做主角。咁首先咧系头几段系讲佢嘅履历啦，佢咧喺边度读小学啦，边度读中学啦，系嘛？然后喺1982年咧就做北京大学共青团委书记啦、中常委啦等等，系嘛？咁然后咧就1998年咧就走去河南嗰度咧就做省委副书记，跟住升任省长啦，跟住辽宁省委书记呢啲啦。好啦，跟住呢一段我哋睇落咧系相当之重要啊，里边咧系有某啲信息。呢段系乜嘢咧？系嘛？话李克强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讲政治顾大局，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民造福。嗱，呢三项之唔正常嘅就系，我哋知道长期咧，李克强系屈居第二。佢做总理嘅时候系习近平为核心，呢十几年来，特别系喺习近平进入第二届以来，习近平嘅思想治理经济、治理外交、高科技晶片，至到厕所改革，系出版咗咧非常之庞大嘅著作，一切咧都要以习近平治国理政嘅思想为尊，呢啲我哋咧无谓再去揾翻千百条以往嗰啲文献咧，系嚟到印证啦。但系你啲书咧，总结李克强咧就一句都冇提嗰个人名嗰三个字，系咪？佢话李克强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讲政治顾大局，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点解佢唔系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和治国理政的方针放在首位呢？点解佢唔讲话自觉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去想问题做工作，跟住佢话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我哋諗起一句当时呢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讲，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呢十个字，所谓嘅忠诚唔系对党，系党总书记核心习近平嘅忠诚。所以咧，忠诚如果系不绝对，你就系绝对不忠诚。咁你而家睇翻《人民日报》呢篇文章，讲翻李克强就褪后咗几线喎。佢话要做到最，佢话佢切实做到咗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咁点解你唔系对嗰个核心嗰个人忠诚咧？嗱，我哋咧。读书要举手，要每事问啊，系嘛？喂，冇提到啊，所以要睇下咧，系冇讲到乜嘢嘢。好啦，跟住之后嘅两段，李克强同志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喂，民主集中制原则，点解你唔讲坚持啊？系习近平治国理政嘅原则，点解你要讲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党呢喺佢即系共产党啊！喺李克强做总理期间冇集体领导啊！集体领导嗰阵时咧系假假地系胡锦涛、温家宝、九龙治水时期喎， 系嘛？嗰阵时系一个人嘅领导啊。咩叫一锤定音，定位一尊啊？系呢八个字喺江泽民时代冇出现过，喺胡锦涛嗰十年冇出现过，独系喺习近平嘅时候系反复出现。既然系叫做一锤定音，定位一尊，就不存在党的集体领导，系咪？吓，亦都唔系话民主集中制，而系咧叫一尊集中制、一锤集中制。唔好将民主两个字放喺集中之前。嗱，呢啲只不过系普通中国语文啊嘅常识，系咪啊？好啦，咁佢再引述赞啊李克强啊，赞乜嘢咧？他说：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好讲笑啦，啊，点样叫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咧？呢四个字是去年十月以来重新涌现在一份叫解放军报啊嘅一啲咧勉励中国界人民解放军啊、那个军心嘅呢一组嘅字眼，喺呢十年八载以来，尤其是在动态清零期间，你是见唔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嗰、那个重点，一定是以某某人为核心啊嘅嗰个领导。嗱，呢个咧就叫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咩叫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嗱，呢个一定要提啊！就系咧，中共中央第十九届六中全会2021年11月喺习近平执政期间提出嘅政治口号。吓，咩叫两个确立？就系指确立习近平同时党中央的核心，在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叫两个确立。在篇文章里面我们见不到说李克强生前是坚决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然后是执行他的总理职务，也见不到李克强他的功绩就是确在邓习近平同志党中央核心的领导之下，他坚决呢是做到维护这两点。这个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不正常？因为最近呢是这四五年，你日日夜夜党报那些喉舌就是讲紧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就是习近平三个字不断是重复。所以在逻辑上，家你要纪念李克强的百岁冥寿，一定要突出翻嗰个名，但系通篇咧见唔到，反而咧你只系见到嗰啲咩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系咪？只系咧忠于党。但系当然咧，话又说回来，如果有一啲政治对抗嘅信息嘅，点会露骨啊？所以喺呢篇长文最后一段咧，系相当应酬同埋行货式咧，系有提到。要纪念李克强的同时，就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周围，同埋咧高举有中国特色咩新时代的吓呢啲嘅旗帜，同埋做到一要两个确立，四个维护，两个维护就四个自信诸如此类。呢啲术语咧就喺最后一段咧系重新涌现，之但系略嫌。直情唔係略嫌啊，直情就係叫走過場。嗱，啲用中國嘅政治生活嚟講咧，係如果你話寫檢討書嘅話，咁樣樣求其敷衍咧，就係檢討唔夠深刻啦。啊，呢啲咧蛛絲馬跡裏邊，咪難怪嗰啲網媒啊，咪去炒作咯。連美國啊，一位退咗任嘅情報官弗林都話：，哦，而家咧某某人啊，呢個核心咧，就似乎出现权力转移啦，呢啲系咪炒作呢？系咪？你问下蔡若莲局长，我就认为系啦。咁啊系炒作啊！中国个国务院、中共啊都冇人啊，而家行出嚟话制止喎。炒作咧系炒作嘅自由喎。点解炒作啊？系因为你某啲程度上或者好多重大嘅事件，你冇维护个资讯新闻度喎。啊，等于嗰四个女生。啊！俾四个自称系公安嘅男子喺大陆嗰度围住嚟到性侵犯，啊！佢哋受到冒犯，佢哋受到伤害，咁佢哋同埋佢哋嘅家长有权发声，一发咗声喺个网络嗰度 自然会报道同埋评论，因为而家有各种嘅社交媒体，咁炒作咗又如何呢？咁你咪将全个香港取替嗰啲社交媒体，咪唔会冇人炒作咯？全香港只系剩翻睇大公文汇啊，咪唔会炒作咯？或者大公文汇只会炒作啊？系美国啊嗰啲暴动啊、失业啊、芬太尼啊、露宿啊嗰啲，由佢炒作咯，佢有炒作你就冇得炒作啦，系咪啊？我想以一个前小学生嘅身份问一下呢一位啊，智商咁高啊吓嘅蔡若莲女局长啊，啱唔啱啊？嗱，呢个系咪炒作啊？系咪啊？嗰啲网媒唔炒作，我哋点会根据炒作呢个事实咧，系走去评论同从而啊，系以中国语文嗰个观点咧，系指出啊，你要学习做一个中国人啊，系你要有非常之细心对啲中国政治语言嘅观察力啊，系咪啊，鲍生？ 嗱，蔡若莲嘅说法咧，当然系荒谬啦，因为如果根据佢嘅原则或者佢嘅解释咧，任何嘅新闻报道，特别系报道事实嘅新聞都係炒作，咁即係話咧，唔容許任何嘅新聞咧係有負面嘅報導，咁即係話係好似《人民日報》啊、中央電視台咁維穩啊，所有咧都係國家發展，所有咧都係國家咧興旺，任何咧嘅負面消息或者係一啲咧令到國家形象受損嘅新聞一律不報，咁係咪咁樣就叫做係唔係炒作咧？嗱，所以調轉其實應該係話任何。歌功颂德啊，任何咧拍烂手掌啊，都系先至系炒作啊！依、這个就等于最近，譬如话传出好多嘅依啲北上交流团里边啊，食物中毒啊，涉嫌咧可能会被性骚扰啊，依啲咁嘅新闻咧，对于好多嘅家长嚟讲咧，依啲唔系炒作，依啲系佢哋要需要知道嘅知情权。嗱，唔好讲西方嘅呢个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先啦，就算最简单，好似你话保护儿童啊，或者系家长嘅权利啊，呢啲咧，我相信系如果唔系得到有关媒体啊，嘅深入去挖掘啊或者报道咧，可能咧呢啲喺官方嘅新闻里边你系见唔到嘅，甚至咧可能学校嗰一部分咧已经冚埋咗。如果大家记得咧，系之前咧亦都发生过一单。即系喺中国大陆有个学生咧，涉嫌啊，可能系自杀啦，又或者佢喺意外里面身亡啦，但结果个死因 啊， 都冇人知道啊， 你唔公布啦，人哋咪去推测咯， 连学校啊， 一路揣测啊，你唔讲啊，黑箱啊，人哋咪不断去追问咯， 啊、 追问就系你声称嘅炒作咯，点解唔炒作得先？系咪啊？ 就系你 跌落楼死咗。系咪你咪放翻段录音带喺个网度传出嚟咯？系咪啊？你唔公布嘛？系咪啊？马航370系咪？叫2014年系嘛？系无端端印度洋嗰度咧，佢说失踪，一样打捞唔到。好多人就问一架波音机，你美国有卫星，有咁先进嘅导航系统，点会成架飞机唔见咗？系咪个机上边啊？系载咗一啲咧禁运嘅物资？系商船啦，船咧系机上出现打斗，美国中央情报局啊嘅一名探员咧系制止啊，系一啲敏感嘅物资咧喺马来西亚吉隆坡度上机运去中国大陆，于是咧临时啊系出现一件啊系咁样嘅截止啊，系呢啲机要物资咧系通往中国，于是造成呢场堕海啊系嘅惨剧。跟住一个法国记者写咗一本书。就是马航 MH370 堕海之谜 ，Netflix 亦都有一套完整嘅纪录片。请问系唔系炒作？炒作得唔得？约翰金乃迪总统1963年被神秘刺杀死亡，11月，炒作足几多年？炒作足成60年。咁最近 Donald Trump 宣布解密。期间唔知有几多书籍，仲有一部电影叫《惊天大刺杀》，系嘛？美国政府从来冇话禁止炒作。佢蔡若莲问得好好笑，跟住咧系用中国人嘅诛心之论，你哋咁样样咧系日讲夜讲，成日讲话有呢个肠胃炎，肠胃炎佢认为好小事，系嘛？咁系咪你哋唔想啊？吓嗰啲学生北上交流？喂，就算身为家长，佢唔想俾学生。北上交流是他的自由力的。不想不得咩？ 你唔记得最近有一团啊，本来话安排去杭州啊，啊嘛，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嘅问题咧，嗰团嘅交流团咧系取消。于是网络啊有传媒报道，嗰啲家长啊知道咗，我个细路仔唔需要北上啦，话开心到好似中咗六合彩啊，系嘛？咁啊，如果呢啲咁嘅家长啊，系唔想都唔得嘅话，咁你系咪准备要以远对抗嚟到控告呢啲家长咧？系嘛？啲家长话开心到好似中咗六合彩，咁又有传媒又有网媒讲咗出嚟，咁又算唔算炒作咧？系嘛？佢个心里边呢个家长嗰一刻嗰个喜悦啊，系咪触犯咗国安法咧？咁你唔该，你蔡若莲要出嚟补充一下咯，系咪啊？ 当然啦，而家特区政府嘅风格或者佢哋嘅态度就系咁样噶啦。啊，总之你报道佢哋唔好嘅消息，包括譬如话香港经济出现嘅问题啦，无论系即系而家嘅楼价下跌啦，好多吉铺啦，失业率上升啦，咁如果传媒报道呢啲评论呢啲，咁系咪又系炒作咧？系咪可以调转啊？完全唔理事实，话俾所有嘅听众或者市民知道，而家楼价咧系大升嘅，而家呢啲铺租咧系节节上升嘅，而家就业率咧不跌反升嘅，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咁呢啲系咪事实咧？啊，呢啲咧就系而家咧，即系当然啦，好多喺香港嘅朋友都心知肚明噶啦，所以点解即系喺公众嘅地方咧，大家都已经无谓去讨论啊呢啲香港嘅新聞或者係政府嘅一啲施政，反而喺網絡上面大家仲可以咧暢所欲言啦、留言啦或者評論，咁呢啲咧就係點解啊？而家咧即係香港嘅新聞咧已經係好多人話已經冇睇香港嘅新聞好耐啦，就係咁解，因為裏面你見到無論係香港嘅新聞、中國大陸嘅新聞，而家已經變成咧就唔可以講上歌功頌德，但係總之係一片喜慶。完全咧係冇問題嘅。對於我哋之前好多時候講到嘅內卷問題啦、國價傾銷啦，又或者係香港嘅依個失業啊，或者係吉鋪嘅新聞咧，你差唔多而家係見唔到嘅喎。所有嘢咧係你見到嗰啲自由行大陸遊客好多七一咧就逼爆跟住就揾兩個路邊嘅操嗰啲普通話或者講啲唔正嘅廣東話嘅喺度搏咪就講下點樣鍾意香港就造成一片欣欣向榮。咁嗰啲18蚊窮友喺商場插個插蘇裏面煲飯瞓麥當勞露營嗰啲全部你見唔到㗎啦，所有嘢喺個媒體裏面。 小紅書日日喺度炒作緊中國香港特區呢樣唔啱，嗰樣唔好，係嘛？都唔知咧，係有繁紀仲有歌星姜濤喺呢個西營盤疑似係跳海夠炒作得大鑊啦，搞到嗰啲姜嬸姜粉情緒極為衝動，仲有嗰對咧老年嘅男女可白嗰個男女關係嘅問題，李隆基嘅妻子咧因為被指為非法居留。是被判呢是入獄有罪的问题。炒作足成年呢是吧，喂冇得禁㗎喎。除非你禁网络㗎喎。你禁嗰啲人把口点禁，你搵啲针线连咗佢一定係斩咗佢十隻手指，唔准俾佢喺个键盘嗰度係去转载呢样转载嗰样定个评论呢是吧，所以而家对唔住囉。鬼叫是美国佬发明了一个叫社交媒体，而中国自己又有小红书又有抖音，是全世界都炒作的啦，是吧？包括任何局长你们看管住自己的仔女，如果仔女一下缺乏家教又或者精神深度抑郁，是走上是神秘死亡之路，都会有人炒作的，因为你是官员因为你手上有权力如果你是掌管教育呢那些公众是预期你是懂得教自己的仔先至好指指点点是叫全香港的家长和教师怎样教好下一代。 如果用蔡若莲的标准呢，日前呢有个中国籍的留学生呢就迷奸了数十个女生，跟住呢被重判入狱。咁如果用蔡若莲的说法呢，这些呢就是个别事件啦。你唔能够咧报道或者咧去评论，因为咁样报道嘅时候咧，你就涉嫌炒作。你炒作就因为佢系中国籍身份，你就想借佢呢段新闻咧嚟抹黑啲中国留学生，而打击中国嘅形象。佢一样可以咁样讲噶，系嘛？ 英国嘅报纸同埋 BBC 全部重点报道，佢有冇抹黑咧？呢啲报纸冇话到佢嘅动机系抹黑，